是，那我們訪問一下呢，今次 ACG 活動的發起人 Thomas， 是 Thomas， 是你對今次的活動啊，有啲咩嘅回應呢？咁見到網上有啲正面啦，但係亦都有啲負面嘅睇法喎。咁有人講呢，有冇利益衝突呀咁樣。咁 Thomas 回應一下。 其實所謂利益衝突呢就本身並唔存在，因為喺呢一次嗰個 event 裏面呢，我同我哋即係另外一個教授呢，從來都只以個人名義去發起啦。除咗借咗某一個網路電台去做一下宣傳之外呢，其實我哋喺成個 event 裏面都冇提及過任何其他嘅組織囉。 係。咁佢哋就提起話，即係有，即係你哋本身都有網台嘅節目啦，咁亦都係，係咪好似都有一個 cafe 咁樣嘅呢？ 呢個係我本身另外嘅一啲即係事業或者係項目啦，咁同呢一壇嘢係冇關係嘅。 即係冇直接嘅關係。 最少我喺任何情況之下都冇提及過呢兩個即係組織咁樣。 係 ,ok, 咁有啲網上就話啊，點解咁神秘呀，咁就係佢哋就係咁問啦。 其實唔係神秘囉，正正就係因為我都會知道有好多人會即係喺某啲渠道揾到一啲相關嘅即係內容啦，然後呢就好容易會陷入一個陰謀論嘅環境啦。因為要陰謀論是很容易的，所以我更加不想被人覺得我們是動機不純，我們不是為了任何其他利益，我們只是為了看完那個節目覺得似乎這個社會主流媒體或者社會大眾是對於這個族群是有一個不是太好的一個偏見，還有有一種很喜歡去戰士和矮化這個族群的一個趨勢，所以才想走出 來。那你們對這個 Otaku 的定義，你們覺得香港和日本是不是有所分別的呢？ 其實呢嚴格來說呢，就是認真知道 Otaku 這個字眼，都會知道其實這個字眼是處於一個正面的形象的。但是如果你說主流媒體或者大眾社會的話呢，無論在香港日本都會將這個字眼去作貶義咯。比較好一點的就是香港會貶好日本誇張。日本呢因為遇了很多即不同的事件，包括以前的宮崎勤事件或者諸如此類，就很容易將遇襲就等於變態那麼誇張，但是香港不是，但是就會很容易將遇襲等同了隱蔽失言啊、自閉啊，即諸如此類這一些負面的形象咯。 咁係咪正係咁，所以你哋就籌劃今次嘅呢個巡遊咁呢？ 咁當然啦，都涉及到某大電視台啦，借故透過輯嘅手法去即係混淆視聽啦，將沉迷動漫等同咗電車男，即係御宅族啦。雖然佢冇用呢一個字眼啦，但係電車男好明顯本身就係講緊御宅族㗎嘛。等同咗電車男，而等同咗港男啦，然後等同咗唔負責任嘅男人。即冇前途啊，唔上進啊，諸如此類啊。咁但係原則上係唔應該係咁樣啊。即呢個族群佢雖然有佢自己個生活嘅形態或者係佢有佢哋嘅弱點，但係呢啲弱點其實好多其他族群都有。睇電影嘅人一樣可以不善辭令，一樣可以唔交際，因為佢可以匿埋喺戲院裏面睇一個人自己睇電影，亦都可以匿埋喺個mon面前透過網路資源攞到啲電影返落嚟睇，佢一樣可以唔需要出街同人傾偈，可能越嚟越唔識得同人傾偈都得㗎喎。即係我哋唔係想借呢個機會話俾人聽啊，其實呢預宅族呢都有啲人係高學歷高薪有社會地位然後又識得同人溝通，唔只係咁樣囉。即係預宅族佢有好多人好多種類，但係就算係不善辭令、不善交際的人都不等於需要被你恥笑咯。 冇錯。 而且呢一啲缺點啊，即係作為人嘅缺點啊，亦唔係只有 Otaku 呢個族群會有咯。咁所以係應該要被釐清，無論係點樣樣，呢一個族群係唔應該被歧視同埋去即係矮化咯。 係。好，咁有冇係咪話有幾句嗰啲嘅宣言㗎？唔知呢度可唔可以講一講咧？ 其實就是這樣，我們預習族宣言就包括五點。第一就是我們出來，我們承認，我們敢言，我們覺得我們是預習族，我們就出來認，不需要怕的。另外就是我們都有喜歡動漫畫的權利，跟其他興趣的愛好者擁有的權利都是一樣。第三，我們可以是任何種族、任何年齡、任何性別、任何教育程度、任何職業、任何婚姻狀態和身份。 第四，我哋同其他族群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佢嘅优点同埋缺点，唔应该以偏概全。第五，我哋反对主流媒体行使呢个文化暴力，向公众散布呢个不尽不实嘅黑板形象。好明显嘅，其实点解预习族就等于一定沟唔到女呢？即系其实喺嗰一个节目上面都好刻意去强调呢一样嘢，然后就透过编辑手法就话啊，香港嘅男性咧就已经有五成咧就要北上娶妻咁样样。咁呢啲同预习族有咩关系呢？呢、这个只不过系两性之间嘅社会地位同埋权力一个平衡嘅改变所以造成嘅一啲问题嘛。 嗯， 同电车男有咩关系呢？ 据我所知，呢种男女呢种问题呢，喺好多专业人士身上都有发生嘅。 係啊， 係。好啦，咁或者我哋最后问一问多个问题啦。咁其实今次有冇向警方申请呢个嘅即係呢个游行呢个嘅许可咁样嘅呢？ 按照香港嘅法例呢，其实30人以下嘅游行呢係唔需要事前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嘅。而我哋 expect 呢，或者係我哋而家已知肯定会出席嘅人呢，其实都不及20人嘅。咁所以即係我哋亦唔打算向警方申请呢不反对通知书啦。不过我想补充一下，就係游行系公民嘅权利囉。 係。咁有咩办法令到即係其实好想嚟参加嘅朋友，但係佢又驚呀呢方面啊，会唔会有警方介入㗎？如果我到时嚟咗，咁有冇咩同大家讲一讲呢？ 我諗可以咁样理解呢，就係、是、作为一个预习族又好，或者係撑预习族嘅人都好，即係你反对主流社會去歧視某一個族群嘅人都好，你哋如果有興趣嘅就可以嚟嘅。咁我諗我哋係有方法去避免一個即不合法嘅一個組織嘅一個遊行嘅。 嗯，即係 譬如 separate 開咁樣行啦。 哦 ，OK。 即類似咁樣樣。 即其實今次都唔會話有啲咩好激烈嘅嘢嘅啫，即都係一個。 我哋沿途會派一個頭先關於預習族宣言嘅一啲小冊子啦，俾途人啦，希望。我理解未必可以一时三刻改变社会对预习族呢个字嘅形象，但系与其坐以待毙，继续俾人不停咁即系踩到上门啦，或者系不停咁俾人矮化啦，我今次就话忍咗佢，下一次佢再讲再描画得再衰啲，你系咪再忍？咁始终都要有第一批人行出嚟咯。我想引用以前某一啲人嘅一啲即系名言啦，虽然我唔敢即系自比嗰啲人啦。但是即借用啦，就是革命必须成功，但是成功不必在我。 OK。 不需要一定是我们可以改变即时改变得到的，但是我们走出第一步的，可能以后会有更加多人走出来。 那今次的事情 其实 都是属于温和的，是不 是？其实我们没有想过会有些什么即是很激烈的行为。 Okay. 其实即巡游在街上面派发一些 leaflet 是一个很平常，亦都是即係好温和嘅一啲表達訴求嘅手法咯。 即係同一般宣傳活動差唔多嘅啫。 原則上係冇乜分別嘅，係啦。我哋就係、是、如果你話呢次係一次宣傳活動嘅話，就係、是、宣傳緊預習族並唔需要被人歧視咯。就係、是、預習族都同其他有唔同愛好嘅人一模一樣，好、平常都係正常人。佢哋有優點，我哋亦有缺點，就是咁簡單。但係呢個世界就只係將我哋嘅缺點無限放大囉。 或者將 ACG 呢啲嘅興趣介紹俾其他人認識咁啦。 係啊，即係但係唔需要將呢一個興趣妖魔化囉。 冇錯。咁仲有冇啲咩說話要同即係可能會嚟嘅朋友講呢？有冇補充？ 我諗咁樣講呢，就係呢個世界總有好多人會覺得自己的社會地位不夠高而不應該走出來，但是我們不需要信奉權威，我們就是代表自己。 嗯。 而如果我們喜歡動漫文化都不去保護動漫文化的話，那我們寄望哪一個來保護我們的興趣呢？ 嗯。好，咁好多謝 Thomas 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不要客氣，多謝你。 希望你們今次的巡遊可以成功。 好，多謝你。 嗯。